兑换多少温柔，替我留在你的胸口。我只能回首，怕抬头想起你的脸，曾是我天空。我爱过你才懂，清楚这寂寞，不如忍痛各自漫游。勇敢来到分开不是尽头，我们挥霍在心中。离开你才懂真实的爱过，才舍得目送你自由。 记得如果再重逢不同街头，爱过你的是我。 记得要过得比我更快乐，答应我珍惜对的人那一双手。 我爱过你才懂，谁都没有错，松手安静愈合伤口， 走到感情最温馨的出口。 才懂真实的爱我，才舍得目送你自由。 记得如果再重逢不同街头，爱过你的是我， 爱着你的是我。 该写成文章，我发现最后的记号都是你的脸庞。 经过去的时光，你梦见蓝色的海洋，爱情是摇晃的车，在向你靠拢。 转弯的地方，有些当初会不一样。你在我要去的路上，守候成一面墙。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，甜蜜回忆全部的阻挡，把最爱的部分真情划过。去是收藏，把所有的过往改写成文章。 我发现最后的记号都是你的脸庞。 将过去的时光酝酿成蓝色的海洋。 向你靠岸，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，有些当初会不一样。你在我要去的路上，守候成一面墙。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， 甜蜜回忆全化走了。 当初会不一样， 你在我要去的路上，守候成一面墙。 在爱情转弯的 见你关于习惯 了再走了 岁月的不凡真心话痛 用一辈子去收藏 吵架，我没那么无聊，不懂得道歉，我没那么聪明，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。Oh, 你又在哭泣，我给不了安慰，我又在摇头，有那么点后悔。爱情的发展，你难以回头，也无法往前走。干脆不由己出现在胸口，两颗心能撒几个问号？爱把我们流多少眼泪？你的眼神充满美丽。我的心跳，你的温柔如此靠近，带走我的心跳。你在时光倒一开始，能不能给一秒？等着那一天，你也想起那悬在记忆中的美好。吵架，我没那么无聊，不懂得道歉，我没那么聪明，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。这次你又是出现在胸口，两颗心能撒几个问号？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？

都傻得不得了，让太阳晒晒这个头脑。坐在大街上冷一笑，忘了忧伤，让风吹起你的裙摆，自由飞翔，裙摆摇摇向着逍遥，你在逗自己开心冷脚风，裙摆摇摇傻得不得了，让太阳晒晒这个头脑，裙摆摇摇像只小鸟，我还是喜欢你这样胡闹，裙摆摇摇蹦蹦跳跳，我甩掉它和所有烦恼，让太阳晒晒这个头脑， 把它甩掉，嘿嘿， 跟着我跑。 不再想雨里，在小雨中寻你，小雨像一首飘逸的小诗，常萦绕在我心里，在每当那雨中更显得孤寂，但我脸上并不流露出痕迹，每当小雨飘过总唤起我的回忆， 三千若有情。

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，我没有你的消息，因为我在想你。 的最爱那一块，那天我才存在。 我不会爱你的爱受伤害，所以宁愿安静的等待， 不怕空白，我继续等待， 等待， 等待。 不见方不远处，若是爱与痛都曾铭心刻骨，又何必想哭，决定放手也是种幸福，至少不用再为爱尝辛苦啊。这一段旅途就当作我对爱的梦想彻底的觉悟，我曾那么贴近幸福，你却将我的冷放逐，我的感情此次麻木没有结束，不能重复，我曾那么贴近幸福，此打住，为何上天让我孤独，好孤独，说清楚，我曾那么接近幸福。 我的感情从此